战士听见心花开，敌人听见害了怕。听了主席的话，我武器手中拿。听了主席的话，我天天把枪擦。敌人心不死，不会自动把台下。对敌人坚决打，咱不打他他不垮。对敌人坚决打，咱不打他他不垮。心中跳，困难在我脚下踏。四号连的五号兵，保卫人民做天下。四号连的五号兵，保。